能丢下夏雨秋冬，这场雪球水马龙我心事有谁懂，回忆让人更心痛，为什么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回来，新车来了。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老车。 来跟大家说几款最近上市的新车。 这今天说的有点意思啊。 怎么说？ 孪生兄弟车型。 孪生兄弟车型。你要先说那俩双胞胎是吗？ 我觉得双胞胎往后放。先说那单蹦的。 单蹦的。单蹦的其实也应该算老将了是吗？ 那肯定啊，算是个常青树了。 行，不卖关子啊，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别克凯越上市了。 全新凯越。 啊对，得这么说，为什么呢？因为在2016年8月8号的时候，随着最后一辆别克老凯越生产下线，那么这款经典的家用紧凑级车型就结束了它长达在华13年市场的征程。 那可不 啊。然后 其实 我以为凯越就可以再见了，以后就是朗子辈的天下了。 其实不然 啊。朗，那叫朗什么来着？ 朗逸。 不是朗逸，我说的 朗子辈是什么呀？ 什么英朗啊， 哦， 威朗 啊，对对，英朗、威 朗啊，什么那个什么大波朗啊，是吧？大波浪 还薯片呢，大波浪、这个熟悉凯越的朋友应该大家都知道这款车有一些小背景。咱就不跟大家今天多介绍它的背景了。感兴趣呢可以翻翻凯越这个车的生产历史。 诶，你说它2016年8月8号这个就停产对吗？那它为什么不撑到2018年的8月8号再上市呢，而是往前移了几个月？ 这个咱们哪天单独采访一下上汽的老总啊，跟咱详解一下幕后的一些故事。 对，时隔两年，2018 8月8号多好听啊。 凯越 回归， 要想发八月八。 这款车呢这回重新上市，然后现在是推出了搭载 1.3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的三款车。 是。 一共是8.39万元至9.99万元，最贵的不超过10万。一款手动挡车型83900，两款 CVT 车型，一个是93900，一个是99900。 是。10万块钱就把最顶配的全新凯越开回家。这车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尺寸啊。4米46，这是长，宽是1765，高有1米46，轴距达到了2611，紧凑级的车型，跟原来还是一样， 比它的竞争对手长了就1厘米吧，1-2厘米， 也就那样。 空间整体表象应该像跟那个捷达呀、 差不多， 桑塔纳呀、风范、 朗逸，哎呀，可能没有朗逸大。稍微小一点点吧， 它比朗逸要小一个级别。 对，应该英朗跟朗逸是一个级别的。然后这车其实挺简洁紧凑的，你像它前脸呢，跟那个别克这种叫什么飞翼还是飞顿啊？ 飞翼 啊，这造型很好看。然后还有那个类似于 GS 的那个造型的那个。就是雾灯两边那个 很讨巧 啊，前唇那种的感觉 很讨巧，就是它向着这个君威的方向发展了很多。很多设计元素啊，包括整体的感觉啊，还挺倾向于它。 是的是的， 这台车我觉得唯一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它轮胎的尺寸。 多大的？ 它轮胎的尺寸相对有点偏小。 多大的我没看到。 185/655寸。小吗？ 那不大。 顶配也是185/655寸， 太小了，偏小， 又窄又小， 偏小了。 就是 怎么也得16啊。 就是你知道给我一个什么感觉吗？这台车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车身太大，脚太小。 有点头重脚轻的感觉 啊。对，因为它整个它营造的这个线条还是很丰满的。所以当初我觉得它是在上市的时候我配个16寸的轮圈。 对，这个比较合适了。 轮胎的宽度再宽一点， 205/205， 但是这相应来说问题 成本就上来了。 成本是一方面，油耗啊， 其实这东西成本没加多少，油耗也高不了哪儿去。 但是我觉得一家企业还是在每台车上它要精打细算。 那一定的，比如说一台省了10元，那它几100万台下来省多少钱？ 但是也没办法，那他既然他这样的设定，咱们后期的朋友如果喜欢的话，自己可以把它换成205的胎。 嗯， 我觉得换完之后视觉效果 是不是可以换？嗯 啊。然后其他方面，你觉得这台车还有什么惊喜的地方吗？ 嗯，这台车的它的这个车载互联系统能支持 CarPlay 和 CarLife、 哦、 啊，安吉星车载 WiFi。哎，我觉得这都是一些互联网现在主打这功能的必备的功能。 嗯嗯嗯，值得来说的是，它确实在顶配的车型上面还有这个大屏幕啊。那有了这个大屏幕，加上这个，当然得99,900了啊。 嗯，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选，因为等于说得多加5000块钱加这个屏幕，当然还有加其他的配置。 嗯， 看最后您怎么选吧。总之，如果说到凯越的话，我相信在这个级别当中应该还算是一款比较很有历史感的车型，再加上它这个全新的外观之后呢，我相信也可以是您选车当中的一个， 对，不失为一种选择。 如果说它跟捷达桑塔纳比的话，你觉得它会更好看一点吗？ 好，那一定好看。即便是桑塔纳和捷达现在也是算新款哈、 啊， 但我觉得还是凯越更前卫、更年轻一点。 你是说这台凯越？ 对对对。 哦，那确实是、 嗯、 新产品啊，新气象，不知道会卖得怎么样。我们来一起关注这台车吧。反正告诉您，新凯越上市了，感兴趣的朋友想买车可以了解一下。好，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说一下双胞胎车型。 等一分不卡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快车道，欢迎回来，新车来了继续播出。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双胞胎车型。 嗯， 哪两台车呢？先跟大家公布一下啊，广汽丰田的 CHR 和一汽丰田的奕泽。 嗯哼， 来，二位老师上线。嗯， 来， 那我乱入一下啊，我临川、啊、然后我插入进来、 嗯、对，跟大家聊聊新车啊。 嗯， 你呢？你不说话？ 我还用说吗？刚才跟大家打过招呼了呀。 好多人都不知道老车是谁。 别， 这个双胞胎车型能够让我理解成为什么？丰田的跟那86，还有什么？ 不是丰田的雷凌跟卡罗拉。 对，然后 BRZ 和86。 哎，我不想问问你们，你们是怎么看？就是两个厂子非得出一个长得基本一模一样的车型出来的呢？ 这个吧，其实我觉得要说呢，它跟朗逸 啊， 像这个那叫什么来着？ 宝来， 宝来其实还不太一样。因为朗逸和宝来这两个车虽然说是也是大众自家的东西、 嗯、 但是呢被两个大众已经经营成完全属于自己旗下的一种就是 抢占市场的武器。 对对， 那可是你要放在现在的话也都是 MQB 平台。 对对对，但是 宝来和 但是这两台车马上要说到的奕泽跟 CHR 已经太过于相像、嗯、以至于让我们大家很难区分出来它是有什么不同，在选择上带来就是你为什么选择它你不选它。 嗯， 在专业人士来看也可能不能马上给出这么一个这样的回答 啊，是这样的啊，我先把这个价钱跟大家说说、 嗯、 然后我问问大家伙你们觉得这两台车卖的贵不贵是第一个事儿啊。首先啊，广汽丰田的 CHR 售价是144,800到179,800，一汽丰田的奕泽呢是149,800到175,800。大家、嗯、我问问大家伙这两台车贵不贵，起码我身边朋友圈的有一些汽车媒体老师已经说了这两台车的售价偏高。 嗯，我也这么认为。 高不高呢？大家伙 走向上扬。 哎，对， 嗯， 高。大家伙来说一下，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M， 老车 Family 啊，对，快找到快车道 Family。 嗯， 老车你是觉得这不太 偏高 ，然后另外呢，也是觉得这两家打这么打有点奇怪，是吗？ 嗯， 林川老师呢？ 我觉得这种车型也就在一二线城市可能表现力可能会 不是，我是说就是你看啊，你叫林川， 嗯、 我叫红城， 嗯， 你出了个神车，我出个车神。然后咱俩长得一模一样，或者是我前脸稍微改一点点，你怎么看我，我怎么看你？ 其实也不用这么说复杂 啊， 说一个大家最常见的肯德基跟麦当劳，我们这两个我们都去吃过啊， 真是， 就是你说我吃那个老北京、 嗯、 然后我去那边吃个奥尔良烤鸡腿堡，它一定是有不同的，我就爱吃那味儿啊，我就喜欢它的那个酱什么的。 那我跟你讲，他们还真是有点区别 啊，就这俩车，你说我到现在是真还没太发现，就是说你先告诉我它外观哪儿不一样。没有吧， 前脸一个是蜂窝一个是横杠， 啊，这还真是一个蜂窝一个横杠，那这可能就是从这个审美角度上来， 而且还得是保险杠下边， 对， 800米望过去，你发现两辆车过来一样，你除了远视眼，你根本分不出来过来是哪辆车。 所以说，而且车身颜色都那么多， 那我要这么去买的时候，就这两个厂家谁便宜我就去买。 哎， 这 就 对，谁优惠多我买哪个。 对， 但 是 就跟那丰田八六跟别人在说，有人咱就看便宜嘛。 嗯，在我估计啊，有一些小细节让我们慢慢抠，可能厂家没一时说出来，应该是有不同的地方。 我跟你讲啊，缤智和 XRV 一个走的还是圆滑曲线，一个还是偏硬朗曲线，一个方一个尖。 对， 人家好歹还有点区隔。 对啊，你说这个就是确实，我们就说它真是没看出来它有什么大的那种，就是明显一眼看出来的区别。 不过好在啊， 那颜色有什么不一样？ 颜都糖果色， 都很多很多啊， 都说里边 那这家承包了红色， 这里边 蓝色， 这里边有一个不同，跟大家说一下。 谁呀？ 一泽呢是给一汽丰田一泽给用户提供了19款改装方案。就是厂家官方给了你这个改装方案，但 CHR 上市的时候没有公布这个。 那 CHR 上市，人家还有特装版车型呢， 那有19款之多吗？ 你 也就说啊，这个东西的话，可能这是一点区别吧。我为了跟那个不撞色不撞衫啊，我就 还有 选个19款当中一个。 还有 CHR 还有这个所谓的什么酷跑系列，今年年初年内也会上、 市场细分了， 明白吗？就是你就记着， 但是啊，就是 林川出车神，我出神车，我必须得贴着他闹。 但是就这种市场啊，这种车型，我觉得会让市场变得混乱一些。 这已经是 让消费了吗？让消费者不太好选。 卡罗拉跟雷凌当年不就是这么干了吗？ 我觉得他们最后肯定就是会打价格战。 嗯、 我觉得啊，19种改装方案不就是给你19种花钱的理由吗？ 嗯， 那在这场没准我送，或者说是我什么便宜啊，或者怎么着、你买什么车？ 所以其实丰田之前有个战略打的就不好看。为什么？我举个例子，当年一汽有花冠，对吧？ 卡罗拉， 对吧？ 嗯， 不是吧？那威驰。说错了，一汽丰田有威驰，广汽丰田有那个叫什么来着？ 一下 两厢的 什么雅力士？ 雅力士 L 对吗？一个两厢，一个三厢，我说挺好，你们一个卖三厢的，一个卖两厢的。后来雅力士出了三厢版， 那个 威驰出了两厢版，你知道我当时你们要干什么？ 然后换一下。 随那之后，然后就卡罗拉上市，然后隔一段时间，广汽丰田出了雷凌。 嗯哼。 现在你知道一汽丰田最惨在哪儿吗？一汽丰田没有大轿车，但大轿车下一个是谁？老车盼了很久，名叫亚洲龙。 嗯。 然后亚洲龙进来，我就很担心广汽丰田会不会出一个皇冠的 加长版， 对，皇冠的什么什么版。 嗯。 最后造成一个结果就是，其实你一汽丰田和广汽丰田，那我只是真是就像林川说，最后谁买价格买谁价格低，就造成这种结果。 所以我觉得这个你要这么梳理的话，给大家简单梳理一下，可能大家就觉得不如大众那么来的更细更顺一点。 哎呀， 我想买什么的大家都知道，你们俩人心里即便车型很多，对不对？也不少， 就 让我记得住。 我是觉得啊，一丰也好，广丰也罢，但凡咱们还是做出点区隔吧。不过这台车可圈可点的都用了，在丰田技术旗下最好的那台能达到40%热效率的2.0的发动机，这还是好东西的。但与之带来的就是它的售价确实偏高啊。还是那句话吧，我们还是问问大家伙儿，觉得广汽丰田的 CHR 跟一汽丰田的奕泽，你们觉得卖的贵不贵？通过微信告诉我们，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记着啊，今这个周五有喊红包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那好，今天节目呢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 拜 拜。 给我一片蓝天，一轮初升的太阳，给我一片绿草绵延向远方，给我一只雄鹰，一个威武的汉子，给我一个套马的受伤，给我一片白云，一朵洁白的想象，给我一只